当时发生爆炸的程度之剧烈到什么份儿上，说有那个事故亲历者后来描述，什么亲历者，就是他们那边企业的工人住在事发现场不老远的一个公寓的宿舍里头，啪，晚不晌一声巨响，宿舍里面住了六个人，把大伙吓一跳，哟，地震了。随后看到天空当中唰啦啦亮了那么一下，紧跟着啪，第二声巨响，整个玻璃门呐、铁门咵，当时就飞出去了。哎呦喂，就说啊，这事儿得好好查，正事彻查原因，喝高碎。你彻查原因，他负责任，他可不就得喝高碎去吗？啊，造谣生事必被逮，尊生兄弟和姐妹，信谣传谣很愚昧。事情发生之后，哎呦喂，这个热闹啊，一言以蔽之是有人在干，有人在看，有人在扯淡。那干的是什么人呢？救灾的呀，抢险的呀，看的呢，大伙关心呢，看电视啊，扯淡的呢，可说呢，啊，也不知道都是谁，哈。首都网警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发生这事故了，人家民警同志托付了，为了防止有人借此事制造谣言，实行诈骗，请大伙提高警惕吧，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说如果您在微博或者是这个微信朋友圈里头看见有那个不明身份的人制造各种不合时宜的言论，及时的向警方提供信息，别轻信那个哟说的，呵，这家伙跟真的似的，有人就好干这个，乐此不疲。昨儿我就说来着，昨儿我就把这个是吧，咱就算是丑话说头里了，就有那个人利用大伙的爱心、善良和正义感是造谣生事，但凡有事儿，不论大小，他不嫌事儿多大啊，噌他就跳出来，山阴风点鬼火，唯恐天下不乱。比方说，昨儿天津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人家查证了，说在那个微信朋友圈里面传的那跟什么似的那个啊，那个这个消息，那个都是假的。是吗？比方说啊，有这么一条，哎呀，说天津呐，空气污染预警都发布了，嗨，发布了吗？发布了啊，11号的，啊，事故发生在12号，头天的，人家空气质量，他拿这个说事。还有啊，还有呢，哎呀，赶紧的，这运雪的车，大伙给让路啊。运雪的，你合计合计，实际上这个消息是假的，是头几天人家天津转送一个打南京来的病患儿童，说这么一个事情，当时可能发了这么个消息，有人刷给复制下来，他当个就是事故发生以后的事情，他给发了。还有呢，哎呦，八岁的男孩受伤了，需要那 RH 什么阴性的 A 型血，这也是假的。这是今年西方愚人节前后出现的一谣言，已然辟谣了。还有呢，哎呦，找孩子啊，齐家乐知道吗？14岁，他妈妈、哎、受伤了，快不行了，快点吧。真的假的？假的。这高考期间出现的这么一条谣言，你瞧了没有？还有一更没溜的，哈，说天津哪，哎呦，混乱了，混乱，乱了嘿，乱了嘿。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某些人阴暗的角落里，阴暗的心里，脏心烂肺，嘿，他希望如此。还有一条谣言啊，说什么呢？挤得人家天津媒体，哎呀，天津媒体这个那个，他也不报这个事儿，电视台不说，瞎说八道。我昨天直播的时候，晌午头啊，我这跟您说这个事情，我们直播间大屏幕上就亲眼得见。人家天津卫视是滚动播出事故现场救援情况，怎么就没报啊？那眼睛都长哪？长后脑勺去了？长心了吗？天津人出那么大的事情，伤亡那么惨重，在这撇湿辣嘴的骂人家媒体，你合适吗？良心何在呀？功德何在呀？ 你这事儿闹的，你说有些人啊，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就是造谣的那帮人，心里头明镜什么都懂，就是不说实话。还有一些人揣着糊涂装明白，哎呀，我都知道，嘿，好的，什么都瞒不了我，我这心里面黑门清。其实呢，一脑袋酱子还是刚弄得的。啊，您甭说我说气话啊，有时候这个信谣传谣的这人啊，比那造谣的可恨。为什么呢？皆因为造谣的心里头他明白，他那是假的，而信谣传谣的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名义扰乱社会秩序。你说他是不是更可恨？这还不能说，说不得，一说就惨了。哎呦，你们都不理解我，我是好人，好人办坏事同样可恨呐。法律上没规定好人办坏事不能法办吧？造谣的例子比比皆是，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吗？这咱们北京公安局辟谣，说有人说啊，南站呐发生砍人事件，消息不实。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六月份的时候，人家大连反恐演练的一段视频，也不让谁给弄网上去了，愣说这南站发生砍人事件，大连警方已然证实了。越是这种时候，是吧，作为媒体啊，越是应该谨言慎行，不能偏听偏信。那个被一些闲言碎语或者一些不理智的情绪所左右，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和不当的言论，扰乱视听，这个责任咱负不起呀，是吗？你看了没有？有那么一个吗？啊，外国 TV 吗？啊，外国 TV， 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报的，美国的一个记者，在这个事故现场不远的医院呢，门口做这个现场报道呢。打边上过了几个人，这当地人啊，这个看上去貌似是男的，因为他这个镜头晃悠，我真没看清楚。反正砰上去一把那外国记者、那 TV 记者那手攥住了，删了删了，什么啊？他就没听清楚啊，让把这视频删了。哎呦，闹得反正是挺不愉快的。紧跟着这外国 TV 张嘴就来啊，这当地政府干的。但是好在随后呢，他们这电视台出面澄清了啊，态度还不错，实事求是嘛。这是受伤人员的家属和记者之间发生的摩擦误会，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你看，所以说咱们不要有时候埋怨，哎呀，这信息来的太慢了。昨儿我洗衣裳，那个洗衣店大姐还问我呢，哎呦，怎么一天了才没消息，火没灭呢。不能埋怨信息来得慢，来得慢说明它越来得越慢，要我说越可靠，真实可信度就越高。正事，天津的事情还没完，正常的工作别怠慢，公堂之上明镜悬，大的小的都得办。办谁呢？这是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的，就是那个一汽那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建一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公职，双开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线索以及所涉的款物移送司法机关，是依法处理去了。那么这徐建一呢，到底是怎么码事儿，是吧？咱们得听有关部门的啊权威的说法。还有一个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啊，说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是向外宣布了啊。什么人啊？就说是这个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原副总经理，这人叫郝贵，被检察机关给批捕了。也是有事儿吗？这是大的。有小的吗？有啊，有西安这头几天的事儿，八月初啊，说这个他们那边啊有一排车辆，这是违章停车，啪啪啪，交警来了不客气，全给贴罚单了。哟，这一溜贴的，大伙过去一看，呵，还警车呢，仔细闪目观瞧，哎嘿嘿，这可乐嘿，怎么了？怎么这警车上贴了一白条啊？这罚单还有白条吗？就这罚单上是空白的，什么也没写。不，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不是真事儿假事儿呢？西安警方证实，真的，确实有此事，而且涉事民警已然被警示训诫了。 就是给批评了，你看了没有？一点都不能含糊，这就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九河下哨天津卫突发事故没防备版》，我是李金。短信呼的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李金，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这人民网就说呀，天津这事故四问详解，提了四个问题儿，一一做了详细解答。咱们简短截说，头一问，说这个伤亡损失情况如何？刚才不说了吗？已然造成50人死亡，其中消防队员17位。那么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呢，只能是啊，就是零零碎碎的一些消息，咱把它对起来。反正呢，据头一批到达事故现场的消防员他们反映，就是是集装箱着了，噗，这大火烧的，呵，那个火倍儿旺，然后就发生爆炸，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那么另外呢，这个第三问是救援进展如何？这个目前火势啊是控制住了，除了两处明火之外呢，已经没有大面积过火。另外多说一句，目前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第四问，说这安置保障情况怎样呢？当地政府赶紧的麻利快，紧急安置周边小区3500多名群众，保险业已经开展勘查理赔工作。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说是巡视工作有了新条例，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陕西山体滑坡失踪者最终确认是65人，目前仍在搜救。腾讯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那个福建福鼎暴雨导致大面积内涝，动车停运了，汽车哗给冲跑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将发表战后70周年的谈话，他究竟会说什么？咱们拭目以待呀。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除了这个天津这个事故之外呢，像北青报啊什么的哈，还说了一些旁的事情。一个是呢，就是新版的中共巡视工作条例拿出来了，刚才已经念得过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北京暂停易爆危化品生产经营，是吧？防患于未然嘛。这个美国前总统卡特宣布罹患癌症，老爷子好好休息，是吧？央行否认要求人民币贬值10%。再来看这个今儿的大报吧，这个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说是这个也是报道啊，这天津这个事故显著位置，报道了事故之后呢，发了一篇言论，大标题很醒目，以3言30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必须的。那么还有呢，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呢也是汇总了一下关于爆炸事故有些传言，那不牢靠啊，哪些呢？除了刚才我说那些啊，还有呢？还有什么呀？哎呀，你们知道现场死伤无数，哎呀，几个消防中队消防员都死了，瞎掰是吧？还有啊，说是现场多种危险化学物品污染没得到控制，正扩散呢，这也是胡说啊。还有那个是吧，那个爆炸当中重伤母亲，找他儿子齐家乐啊，这说过啊。还有哎呀，这个说是反正是8岁小男孩，哎呀伤势严重什么之类的，这些个咱们都得听官方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啊。那么另外除此之外呢，这个光明日报啊就说到这个人民币这个事情，人家说了，专家给分析说，长期来看呢，人民币仍是强势货币。再一个呢，这个人民日报啊发了一文，就说这个今天我们怎么发奖呢？发奖好啊，不是，他说的是那种社会奖励啊，比方说啊，这高考考的不错成绩啊， 头一模，头一名啊，头一名，这个就有的地方政府中奖。哎呀，这个有些奖项呢，你比如说对这个见义勇为行为的啊，这种奖励啊，这是有章程有规矩的。但也有些个社会奖励呢，是不是需要规范一下呢？您说？ 哎，我说，哎，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咱们来看今天的一句话新闻，这是北京青年报。不刚才说了吗？咱北京啊，以防万一，暂停生产和经营易爆危化品。那么另外呢，六区县紧急排查，封存烟花炮仗，严查运输车辆，现场要复核资质。啊，这就对了，是吧？另外呢，北青报说呀，说咱北京将适时启动器官捐献。北京市红会要建立京津冀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和器官捐献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这个不错，它有章可循，是吧？另外，这个咱们长安街啊，金色的护栏今儿晚上更换完成，这跟大伙儿致应一声，是吧？还看看啊，这个微信上头还有这个短信平台上的朋友们的这个啊互动什么之类的啊。这个 SF 说怎么没惊喜呀，一开始就放了，您来晚了啊，是吧？一杯清茶，造谣那个必须得依法处理，那必须的。平常说了，哎呀，真是啊，希望那些个受伤的人们赶紧能够康复起来。再说一档的事儿，这事儿听着也邪门，北京晨报，其他的北京报纸也报了。昨天中午11:40左右，在那个三里屯优衣库门口，有一男的没任何的原因和先兆，噌拎着一口刀，说看前面一男一女，他过去噗打后头，把那姑娘给捅了，被扎倒在地，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哎呀，边上那男的也给划伤了，赶紧救啊。后来呢，这个警察也来了，扎人那小子也没跑，拎着刀跟那儿溜达啊，还好像那意思还怎么着似的啊，比划比划。没过多一会儿，民警赶到现场将其制服。后来这个了解情况才知道，就是那受伤的是法国籍的一男的，被扎躺下那位女士是他媳妇儿，俩人刚刚领证，这女同志啊到了医院，很不幸没救过来。他为什么呢？没有任何先兆，据说也无任何原因。嘿，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啊，这个还有这个9866说，有些人传谣，那他就是一种个人业余爱好啊。这还真有您这么一说，是吧？就好这个。得了，不多聊了，这个咱们也快到晌午了，大伙也赶紧得着急忙慌的弄这个晌午饭去呗，是吧？别耽误您的事儿啊，您忙您的，我这儿呢也就回客了啊。这个大伙啊，周末注意安全，回头再见了您嘞。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心不轻易太沉重，我总是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从背后抱你